第25章，放下你的面子，摆低你伪善的面具，做回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做人千祈不要做那些打肿自己块面来扮肥仔的事，如果不敢做，结果只有提早地自我透支，加速地自己搞残自己。人为了面子，往往都喜欢去揽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来做，更去惹上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什么呢？为了面子，很多人其实本来不想多管闲事，但是偏偏就不能够不出手干预。因为面子，很多江湖大佬为了兄弟心口两面插刀，却令自己的家人过得提心吊胆。为了面子，很多有名的夫妇其实明明早就没了感情，但又偏偏不舍得离婚。为了面子，很多人明明就想大口吃大口饮，但是因为怕破坏社会形象，在外人面前就吃得斯斯缩缩，尴尴尬尬。为了面子，有些人明明身上斗领都没，但是又同人争着埋单。你会发觉很多时为何你没办法开开心心自自由由地做回自己呢？没错，就是因为面子两个字。人往往为了面子，可以将自己变得好像衣冠禽兽咁嘅款，有好多人嗰种善良同道貌岸然咁嘅样，其实都系扮出嚟嘅，都系一种伪善。有两位知书达理嘅教授去咗一间高级餐厅食饭，饭后个 waiter 咧就送上咗两杯手磨咖啡同两块手作饼干，人手做嘅饼干啊，当然唔会好似机器咁做得咁平均噶啦。结果咧，啲饼干咧就变咗有块大有块细。于是乎，呢个林教授就好客气咁同阿张教授讲：张教授，请你先用啦。阿张教授就话：咁我就唔客气啦。佢就随手攞咗嗰嚿大嚿啲嘅饼干，咬咗一啖就吞咗落肚。阿林教授就即刻扯埋块面，成个包青天咁嘅款，同阿张教授讲：我以为你好有涵养，冇谂到你修养咁差，一啲 basic manners 都唔识。张教授听咗就哈哈一笑，咁问翻转头：你话我冇礼貌，如果俾你拣先，你会拣边一嚿啊？阿林教授就话：我咁知书识礼，梗系会拣细啲嗰嚿啦。阿张教授就笑笑咁话：咁咪系咯，你而家手上咪攞住嗰块细啲嘅咯。既然结果都系一样嘅，又何必咁睇唔开呢？人往往外在表现越坚强，其实内心就好脆弱，因为好多人都选择用武装自己嚟达到一种凡事都唔会执输嘅类人效果。但事实就是，通常外在表现越柔顺嘅人咧，佢嘅内心先至系最坚强嘅。所以请衷心咁摆低你嘅假面具，你先至有机会摆脱呢个虚假嘅人情世故，做翻一个真真实实嘅自己。